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这个七觉之最后的一条，舍觉之。舍所缘尽时，善能觉了，取舍虚伪，不生追忆苦。舍是放下，也就是放下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之处。这一句话的意思一定要听清楚，不是在事相上放下啊，是在心理上放下。佛法教初学，往往呢也从事相上啊叫他放下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凡夫习染太重，心随境转啊，这是凡夫啊。所以这个四相是境，是境啊，也得要放下啊。佛给我们制定的境界啊，就禁止不许做的啊，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加一个不，那就是从四上都放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在境界上做不了主，你会被境界所转啊，那就得放下。如果自己有相当的功夫，我们一般讲呢禅定啊，你有相当的定功，你不会被外境所转了，这些戒律就没有了啊。不是戒律没有了，而是戒律圆满了。圆满的境界是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为什么它不被境转吗？啊，境不碍心，心也不爱静啊。这是什么程度呢？大乘经上讲的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无障碍的境界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，然后啊你才知道应该怎样学佛啊，应该怎样持戒，自己心里就明白了。我们见色闻声还动心还起念，那就必须延迟佛的境界啊，对自己一定有好处。到化身大士的境界，真正到了这个无障碍的境界了，绝对不会起一个伤害众生的念头，所以他不杀生的戒圆满了啊，决定不会有一个念头啊占人便宜，那绝对没有，他不道的戒圆满了。 啊，决定不会有个念头侵犯别人，啊，他不隐的戒圆满了，啊，他在境界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，显现出来的是大慈大悲呀，啊，这个大慈悲心呢，充满了虚空法界，这法身菩萨了。我们今天没有到这个境界啊，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，这就知道自己功夫不行啊。凡是被习气所拘啊，不得自在，那你一定要延迟境界。慢慢地把自己的功夫向上提升了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这个其觉知最后一条舍啊，舍所缘尽识啊，能缘是我们的根深呢，的能源呢，所缘是六尘境界啊，初学的人一定要在这上用功夫啊，学一切境界的时候我们讲放下从哪里放下起呢，首先放下自私自利，哎，这个就是放下我相啊。我相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放下。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呀。哎，利益一些众生也得放下啊！弘法利生是利益众生的，你要不要放下？你要不放下，你是轮回心呐！啊，干的是轮回业，不，这个轮回业是善业，果报在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啊！放下了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，破我执啊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你的心是很慈悲好心，哎呀，我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要把佛法好好的弘扬发扬光大，好啊，是好事啊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与心性不相应，所以你一定要明了，我通通放下了。这个事情，弘法利生行有没有人做的？有，诸佛菩萨会再来。啊，我赶快去做佛，去做菩萨要紧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哪有见到这些苦难众生不来救度的道理啊，何必一定说是这非我不可啊，我不做就没人做了，哪有这种道理的啊，这个是迷得深啊，所以很多放不下的因素啊在此地啊，那么真正啊明理的人，这个从世间法里面来说啊，最重要的是传人 就是我走了，底下还有人接着人干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乘船呐、历代祖师一代一代的乘船，这个在世界上这是对的，不一定我要干到底啊，有人接着干就行了。这个接着的人没有人，没有好像我自己做的这么圆满啊，这个是可能的，但是不要着急，只要这个传人接着干，他在经验当中会吸取教训，他会不断在进步啊，不断在成长啊。10年20年之后，可能他的成就超过我们自己，这很可能的，只要锲而不舍啊，只要不退心，勇猛精进，这一条非常重要啊。学习啊，我们走的是弘法利生这个道路啊，教学的道路啊。那么最重要的讲台，天天要讲啊，自己毛病习气再深都不怕，只要你天天讲啊。为什么呢？每讲一遍，不知不觉了，是劝自己一遍的。讲久了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那个毛病习气呀，不想断，它自自然然就淡薄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天接受佛法的熏习。苦口婆心劝别人，同时劝自己啊。别人得的利益不多，自己得的利益真多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那没有人请我们讲怎么办？我们到哪里去讲？没有人请我们讲，我们每天自己讲，没有人听。我在从前是用一个录音机，我对着录音机讲，录音机是我的听众。我讲完之后，我把录音机重新打开，我自己细细听一遍，看看我满意不满意。给诸位说，我除了旅行，乘车，坐飞机、坐船之外，我每一天讲经不中断的。我只要有个小录音机就行了。那个时候的录音机还大了，现在小巧玲珑啊。我这样干出来的。40多年没有空过。一定要真干。拼命去干了，我们才能学得出来。有人讲很好，没人讲就不讲了，你学不出来。古人所谓的是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啊，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呢？现在你们比我这一代更幸福了。 你们现在这一代可以用小摄像机便宜，不但的时候你自己讲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，你还能看到你的表情啊，你对摄像机讲，讲完之后啊，放开来看啊，听听所讲的内容满不满意，看看你的形象满不满意啊，我们自己觉得满意啊，大概别人也就差不多了，自己觉得不满意啊，别人怎么会满意？天天反省呢，天天修正呢。啊，如果自己总觉得不满意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在初学的时候是一定有这么一个过程的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不相应。哎，我们讲是讲了，没做到。啊，如果所讲的自己都能做到，就相应了。啊，所以不相应的原因是自己没有做到，有口无心呐。毛病出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心口相应了。我们自己听了会满意啊，心口不相应的时候这就难了啊。邪觉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善能觉了取舍虚伪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可以取可以舍啊，取舍是四，四死无碍啊，重要的时候呢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啊，实在是这个金刚经后面四句偈要常常放在心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这就是取舍虚伪。如露亦如电，是讲这个一切法不存在呀。啊，就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存在呀。啊，凡夫看到呢，好像这个东西是真的，那是什么？相续相，如露啊，是相续相啊；如电呢，是真实相啊。啊，刹那生灭，《人王经》上给我们讲的，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九百生灭。这是讲的事实真相，所以你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执着什么？与真相不相应，与真相相违背。错在这里。这个错呢，就是佛家讲的迷，就是讲的无明。无明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。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心呢，得大自在。大自在是真心啊，为什么得大自在呢？坛经里面讲本来无一物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有一物就不自在了，无一物就自在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不管你起什么样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是本来无一物。 啊，你不要以为执着你就真的有了，假的呀。啊，唯识里面讲的三性啊，遍计所执性啊，不是真的啊，啊，决定没有这个事实。啊，所以法身菩萨们他们看得清楚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现在是不是是佛啊？啊，不过是个什么糊涂佛了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啊。那他糊涂在哪里呢？就是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糊涂了啊。虽然起妄想分别执着，他的本性里还是本来无有啊。所以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本来成佛啊，这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啊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勇猛精进呐，修什么？修六波罗蜜。啊，为什么又要勇猛精进去修六波罗蜜？六波罗蜜是心得，啊，自信本具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帮助一切没有觉悟的众生，先觉觉后觉，先知觉后知啊，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常规呀，大道啊，自自然然他就是这么做法。啊，所以不生追忆故啊，啊，放下之后不会再留念了，啊，不会再追忆呀，啊，世间人这是免不了的，啊，想过去想未来，啊，菩萨这个。动念的时候真是万善相随，不动念的时候啊，是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啊，一念不生啊。啊，为什么说动念的时候万善相随呢？动念是普度众生啊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善业通通都跟着起来了啊，纯善无恶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学习啊。所以十善业道经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常常跟同学们提起，就是佛教菩萨昼夜常念善法，啊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没有一样不善的，啊，这个里面如果有执着，如果有追忆，这就不善了。啊，那就迷了。善能觉了，觉了是善，啊，不觉就迷，不可能，在觉，啊，不觉当中不可能的，啊，不是觉就是迷，啊，不可能走到当中的，啊，所以一定呢要善觉，明了，啊，取舍虚伪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时候取，什么时候舍，取 取舍都是利益众生，取舍都是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，帮助众生觉悟啊。啊，取能帮助众生觉悟，我们就用取；舍能帮助众生觉悟，我们就能舍，就用舍。活活泼泼，不是为自己呀，是为众生呐。啊，所以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才叫做善能觉了，是真正觉悟的人，他才懂得。啊，他做得非常非常自然。没有一法不是利益众生的，这个道理要懂要学。好，这一条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这是觉知庄严故啊。善能觉悟一切诸法，这是一句总结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